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为您联合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大型直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裴元。在2018年，北京市啊政协委员围绕着北京市的中心工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调研，提出了1000余件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案。为此呢，我们今天搭建了这个平台，把民生啊关注度比较高的5个领域请来了6个方面的北京市部门的一把手，与11位政协委员进行啊对话协商。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将提案的协商过程啊电视直播。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平台，您可以啊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千龙网、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协网站、北京发布、北京时间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和我们市政府的一把手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啊进行啊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便利市民生活。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2位政协委员，这位是刘东辉委员，欢迎您，刘委员。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东辉，很高兴参加这次市民对话一把手体验办理的面对面。 在我身边这位呢是耿晓东委员，欢迎您，耿委员。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在我身边呢是北京市政府部门一把手商务委员会主任严立刚，欢迎您，严主任。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位委员您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演播室，就委员提出的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便利市民生活的提案与大家一起协商交流。 我们今天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全媒体的平台，那么互联网的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随时与我们互动。在我们现场，我们有另一位啊主持人伙伴为我们搜集网友的意见，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雨萌。雨萌你好。 好的，葛培元，大家晚上好，我是雨萌。由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网上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所以呢非常希望啊大家可以通过各个网络平台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可以把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包括您的问题发给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大家去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严主任不仅会对于这个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也会对我们的网友的提问进行一一的解答，所以非常期待您的参与，郭培元。 好，谢谢雨萌。刚才我们说了，今天的主题是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便利市民生活，听起来稍微有一点耳生，不过没关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了解一下。 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关系市民日常生活， 市政府2015年7月印发实施《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品质行动计划》以来，全市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建设提升了一批便民商业网点，鼓励发展了一批新模式和新业态，涌现出了一批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市场主体。2017年共建设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等便民商业网点1210个，其中近四分之一是疏解整治促提升补建网点，便民商业网点的社区覆盖率达 87.4%。 2018年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大基本商业便民网点建设提升的任务量，目标设定为1400个，其中包括500个蔬菜零售网点。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成效显著，利用外资突破性增长，经过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3年2轮试点，推出的21项开放措施和100多项改革举措已基本实施。外资企业设立备案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等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举措，已由国务院在全国复制推广，打造出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北京品牌。利用外资实现突破性增长，2015年达到120亿美元，2016年超过130亿美元，2017年达到243亿美元，跃居全国第一。财富世界500强中的385家境外企业，有259家在京投资，56家在京企业入围世界500强，连续5年位居世界城市榜首。 哎，看了这个小片，我想起来咱们这个十九大报告里提出来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那么新时代咱们首都的商务该如何发展？ 新时代首都商务工作要紧扣我国社会主义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这样一个主题，特别是来着力解决商务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来提高商务发展的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我们重点要突出便民、创新、开放、提质和安全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便民呢，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完善社区商业的网点布局，来解决老百姓生活便利化短板的问题，不断的使老百姓的消费和服务更加的便利。要以创新为引领，来这个实现减量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来实现商务发展动能的转化。开放发展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契机，利用京交会的平台，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来构建北京开放的新体制。提质就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心，来转变流通的发展方式，来优化贸易的结构，来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安全呢，应该说是商务发展的底线，要确保商品和服务的安全，要确保市场的秩序，确保商业设施的安全，要防范这个贸易的风险，特别是呢这个对外贸易的这种风险，使我们的这个开放型经济更加稳步健康的发展。我们要努力的打造商务工作全国的首善之区。 嗯，听了这个严主任的介绍，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咱们这个首都的商务啊，既包括远处的出入境的这个贸易，也包括我们身边的菜篮子，都属于您今天要回答协商的这个范围。所以两位委员有什么关注点，请可以提出来。 这个这次啊，我主要关注的呢，就是在首都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同时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便民生活这块，这个我是非常关注的，然后进行了这个调研呢，这个深入的调研，然后形成了自己的提案，这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 我的提案是在我的调研当中啊，就是如何简化这个进出口贸易这个流通环节这个时间，一个窗口这个外贸出口便利化， 这个压实降费这方面，这个如何取得了很多的一个成效。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去通关时间很长，现在通过两个小时就把这个通关的时间啊大大压缩下来了，而且这样呢推动了北京贸易便利化，也提高了首都的营商环境啊，这是我带来的提案。 好，一个是讲的我们身边的生活，一个是讲的是咱们北京的出入境的这种营商环境的提升。 对， 这样吧，咱们先从百姓的身边说起，怎么样？大家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刘委员为我们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后，特别是城区在某些地区反映出百姓对社区相应的综合体验服务不均衡的问题。对此，刘东辉委员提出，疏解整治到哪儿，生活服务品质提升就跟进到哪儿。 民以食为天，最关键的就是菜呀、油盐酱醋啊，他的身边近距离是否有便利的超市，有便利店。如果呢，身边他距离比较远才有便利店，那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便利的。老百姓啊是坐车骑车或者走路过去，时间都会比较长。但是如果说在它距离比较近啊，相对在15分钟之内就能到达，买到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那对于他来说是有便利性的。同时呢，即使有了这些便利性呢，也需要它是否的功能有些齐全。对于老百姓来说，小的一个服务型的配套综合体，功能越全是老百姓心里越认可的一件事情。 如今一些新业态逐步融入，便民综合服务体开在了社区居民的身边。位于东花市北里的甘其石超市虽叫超市，但这儿更像一个便民综合服务体。除了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花店、五金店、理发店、维修店各类服务一应俱全。早些年菜商们聚集在附近的胡同里就地摆摊，到了1994年，商户们摆进东花市北里新建的室内菜市场。去年夏天，菜市场又被升级改造，摇身变成了甘其石超市。从前的一个个小摊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摆放的货架。 反正原来到这也是一市场，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 这儿也比较全，就是这里边这个便民服务什么都有。 对，一年365天，你没有一天休息，可随时都可以买到那个所需的东西。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甘其石这里，看到这里可以说他已经做到了小而精小而全，这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地方啊！如果他单一化，对于老百姓说还是便利上没有完全彻底解决。 刘东辉委员所提出的功能齐全，在新改造的便民超市里基本都能实现。这里不仅让街坊们采买生活必需品更有保障，更为惊喜的是之前市场里的修鞋铺和裁缝铺等都保留了下来。 南里有一个稻香村，我说这个稻香村要是能把稻香村要是引进咱们这儿了啊，这个效果更好。因为稻香村基本上它是以糕点有了， 对，那就是功能更加齐全了。 它功能更加齐全， 功能越全越好。我们平时看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老百姓生活中可能就是一件大的事情。比如说他理发是否便利啊，他买一个小的这个日常中不太好买到的一个小的针针线线呢，是否能有啊，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情。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过程中，政府跟进了菜篮子、便利店等基础设施。刘东辉委员认为，为了方便市民生活，还要在政策上进一步进行支持，鼓励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零售网点，同时还要确保蔬菜零售网点按标准建设和按规划用途使用，防止出现新的问题。 通过这个短片，而且我也注意到刘委员您的身份和百姓其实的日常生活离还是很近的啊。但这次您的提案叫做是加快建设和完善百姓身边社区综合体验服务功能性的这个提案。那么您做这个提案当时是什么触发了您的这种想法，或者您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就像刚才看到这个小片一样，这个我们呢首都非功能疏解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同时呢也确确实实在疏解的过程中呢，给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呢也确确实实带来了一些平时习惯性的便利，现在已经变得不便利了。这种情况确实在我调研的过程中呢发现确实存在的啊，同时呢也确确实实发现呢这个政府呢在这方面力度非常大，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结合这些情况呢，我又深入的调研呢，就是发现这个老百姓啊，就像小片里刚才说的，他有很多是否能完全要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比如说他之间的距离啊，他所谓提供便利的距离，曾经呢距离我在楼下就解决了，现在呢我要走上几站地，坐上几站地的车才可以解决，距离变远了，老百姓 确实有些意见。然后呢，还是老百姓，比如说在平时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我吃点早餐呐、啊，做个剪理发呀、啊，甚至有些家政服务啊，这些东西平时都很非常方便的。这个呢，也确实距离给变得比较远了，拉长了。所以呢，我就想，那只有这种小的社区型的综合体是能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比如说像刚才看的小片干积石，它在那里面很多老百姓需要的针线都可以看到，小的理发都可以看到，占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满足了老百姓需求。还有我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啊，这个深入这个老百姓中啊，跟老百姓在交流的过程中，老百姓也可以说提出了很多很多好的宝贵的建议。老百姓既是这个提出问题，他也是解决问题的人，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比如说他说在疏解的过程中能不能同时啊，或者是先把这些功能给它安置好了，再快速的疏解，这事也是在我平时工作中也没有经历过的，也是我的一次学习。 对，我觉得刘委员这代表了很多我们市民的心声，都希望既要保证秩序，同时呢，我生活很便利，都在我这个15分钟之内啊，能够步行能够解决。为此，我注意到了，咱们北京市在2015年7月份印发了这样一个文件，叫《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品质行动计划》，明确啊，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是由咱们商务委牵头实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行动计划实施了3年多，这个效果怎么样？ 办好百姓家门口的事情，实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提高百姓的生活品质，应该说呢，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商务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这几年呢，我们按照这个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行动计划，通过市和区的联动以及呢各个部门的协同，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商业便民网点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和健全。特别是呢，根据疏解整治促提升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像刚才这个刘委员啊提出的一些这个空白点，怎么样呢加紧这个补齐，特别是利用一些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形式，不断的满足百姓的这种需求。大概其呢我们呢做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呢这些工作呢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认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像刚才讲的这个刘委员讲的这个社区综合体，这个呢就是利用过去啊，我们有一些这个餐饮，有些这个卖菜的，包括有些便利店，有些服务点占道经营，无序经营。那么呢疏解这个整治以后腾出的空间，作为一个什么呢，就是重新的给的规划建设，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社区综合体，就是把老百姓买菜这个便利早餐包括一些服务的项目全部的集合在这个综合体了。所以有些百姓说呢，这是大而全，就是百姓的基本生活基本上可以聚集在里面。另外呢还有一种形式叫做什么呢，这个小而精的一中心，就是有些呢这个空间不大，就过去的一些传统的便利店或者说呢一些商业设施或者新建的一些商业设施，就是利用这些实体店加上那个互联网这样一个电商的技术，把这个服务餐饮洗衣家政等等也是搭载进去，它没那么大的空间，通过什么，通过互联网加，通过通过手机的 APP 就可以实现这个实体的体验，线上的服务，便捷的支付，有些呢也可以这个送门到家。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几年呢我们也是鼓励生活性的服务业加这个互联网，加互联网就是比如说这个家政行业，比如说餐饮行业，比如说这个配送的行业，通过互联网这种方式来这个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体验来便利市民的生活。 嗯，我也注意到了，咱们这从去年开始啊，疏解整治促提升，这应该说是治理城市病大刀阔斧。但是我看同时也要兼顾市民民生的这种保障，如何做好平衡的？ 嗯，应该说疏解整治促提升是我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一个重大的行动。我的理解呢，这个疏解整治提升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呢像我们主要是牵头区域性的市场和物流中心的疏解，我们在做好这项工作的同时，特别的注意配合其他的部门来补齐在疏解整治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委员讲的，有些这个便民的生活性的一些网点，可能呢有些也被这个整治掉了，疏解掉了。那么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疏解过程当中，市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对农副产品、对这个蔬菜、对关系老百姓生活的这些便利店要以提升为主，特别是菜店，如果说这个菜店必须要拆除，那么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菜店的面积和它的功能，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有一个替代的方案，不能够来影响到百姓的基本的这种便民的需求，便民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提升过程当中呢，我们比较注重通过规划和这个规范这样一个引领来这个布局商业服务业的网点，特别是基本便民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网点。我们跟规委一块儿正在研究制定这个街区商业服务业生态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按照历史文化名城、老旧小区、新的一些这个社区，按照这个生活必须的一些业态，比如说蔬菜，比如说早点，比如说便利店，还有呢有些生活便利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说这个理发，还有一些呢其他的洗衣服务等等。有些呢可能是提升品质的，就是提高的一些这个项目，比如说一些这个书店呀，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新型的一些服务业的设施。我们呢通过选取这个不同的街区、不同的百姓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些街区，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社区和街道，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跟规委一块儿提出一个商业便民网点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意见。各区呢按照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来确定各个区、各个街道、各个社区的商业服务业的网点，然后通过市场的方式让这个网点能够落地，满足百姓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一些这个规范，北京呢在16年率先在全国建立起了生活性服务业11个行业的规范这个体系，规范体系。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高从业人员的这种技能水平，大家知道生活性服务业很大的一个水平要靠这个服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通过技能大赛来提高实际的技能。 嗯，其实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刘委员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就像那个严主任所讲的，这个在我调研工作中啊，也确确实实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政府啊，在这个努力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个在真正在这个百姓啊需要的地方，布点布了大量的点， 也确确实实，哎，去努力去做了。这个，但是呢，这里面我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老百姓最关心的什么？这个整体量，我家门口有了，其他地区有没有啊？这个量能不能够啊？能不能保证我们整个的核心区疏解的这个量啊、数量？第二呢，他们关心的什么？就是有了量了，那品质怎么样？提升吗？那一定要优于之前，不能等同于之前，甚至落于之前。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他们也很务实，就相喜欢希望自己家门口能让这个重新疏解之后，再焕然一新的便利店呐、菜市场啊等等服务型的小的综合体啊，怎么能保证有一定的品质？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这次调研中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还请严主任您给介绍一下。谢谢。 确实是这个，应该说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消费者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菜店，这个是老百姓每天的必须。到目前为止呢，全市专门卖菜的菜市场、菜店、生鲜这个超市4700多家，再加上一些搭载的超市啊，包括邮局的一些点啊、便利店卖菜的，全市大概其呢是6000家，面积300万平米。应该说呢，这样一个数量，能够基本满足老百姓买菜的需要。但是呢，从这个菜店的空间布局来看，还不均衡。有的地方这个菜店可能还比较缺，老百姓可能还要走比较远；有的菜店呢，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个补齐。有些呢是这个菜店的结构，有时候这个消费者啊，他喜欢那个菜市场买的那个萝卜带着点泥， 是吧？带着点这个新鲜的水土，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净菜。有的就是喜欢这个净菜，所以在这个菜店的这个结构布局上，可能呢跟百姓的需求这方面呢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所以呢，像这个菜是每人必须的。那么这一方面呢，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呢，这个要用多种形式来满足老百姓这个不同的需求。比如说规范化的菜市场，比如说生鲜超市，比如说菜店，有些呢还可以这个网上这个直购，还有一些呢这个社区直通车，就是通过车把这个菜直接送到社区。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百姓啊这样一个不同的需求来这个加快这样一个布局，加快布局。 好，咱们啊现在先稍事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呢我们对话市民对话一把手直播继续。 好了，稍事休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100碗。 哎呀，您这说我都馋了哈。 对，砂锅居的 大锅才能 幌子 是 过午不候， 是。 还有咱们这个烤肉，烤肉碗， 对， 像这五吃 是， 在这个烤肉碗里面， 对， 全北京市就那么一个大。这个 大称 对，就那么一个大的，你午吃的时候就那么一个，每天就那么一茬， 对， 一茬。所以呢，老字号的创新，可能呢要这个一号一策啊，针对每个老字号的不同的情况来创新发展。总的来讲，老字号要传承创新。哎， 刚刚您这一讲，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了。我们家离这砂锅居就很近呐、啊真是像您说的啊。 我这样啊，咱们那个其实。要代表们要表达的意思还有很多，包括网友也提了很多的问题，但确实没有时间了。所以我首先啊，感谢咱们这个严主任还有两位代表，我们搭建了一个共同交换的这个交流意见的平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稍后在十点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最近得了重感冒，咳嗽得很厉害，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几天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这老年人呢，不像年轻人吃个药很容易扛过去，他的情况持续了十来天的时间，自己还要硬扛，不肯去医院，吃饭也是总是凑合，早上稀饭没吃完，中午我们不在家他就不做饭了，继续吃稀饭，你说这体质能好吗？跟着干着急。 哎，那一辈人啊，都是过过苦日子的，所以勤俭节约习惯了。生病呢，自己找药吃，自己给自己医。其实这种习惯真的很不好，吃苦受罪，延长病期，真的是得不偿失。 谁说不是呢？我给他买奶粉喝也是一样啊，我就感觉我是不是买了个毒药，说我不要，我不要，不喜欢喝那玩意。 其实他就是在给你们省钱呀，但是你看我们的活动中，但凡订购过羊奶的顾客，那我觉得我们都得给他们点个赞，因为舍得舍得，你舍得每天一杯羊奶，舍得每天迈开腿管住嘴，你才能够有好的体质。 是的，最近年终大优惠，很多朋友都是20盒20盒的在囤货。其实算下来根本不贵啊，一天一杯4块多钱，你生个病现在随便买个消炎药都是20多30多。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跟您说，年纪越大越要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瑞麟羊奶年终庆活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1盒300克的瑞麟羊奶只要69，1组10盒690。 我们的活动随时都会取消，所以喝惯了瑞麟羊奶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听了几年时间的朋友，都不要错过40071061108，40071061108。现在羊奶是越来越流行，对比发现它的各种营养元素，第一是更丰富，第二是配比比较好，第三就是吸收快。那么一直推荐了4年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1盒只要69元，1组10盒69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只有第一年推荐的时候才出现过。所以啊，优惠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对，但是活动只有几分钟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成功是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确保每一滴都是奶香浓郁的瑞麟新鲜好羊奶。年终庆仅此一次降价优惠，从99元一盒直接降到69元一盒，1组10盒690，40071061108，40071061108，活动最后20秒钟。 没错，40071061108，40071061108，690元是1组10盒，5个月的羊奶滋养，每天一杯只要几块钱，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108，40071061108。